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老家在农村，他对家里养的猪有着深深的厌恶，然而就是他最烦的这些猪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你不知道，我小时候村里那个围墙上经常能看到啊，养猪种树发家致富，就这种那个标语口号。我跟你说啊，我就最不喜欢这猪。 为什么呢？ 脏呗。哎呀，但可能因为我爸姓猪我妈姓羊的缘故吧，我家还偏偏养了2头猪3只羊。不过小时候呢，我就只会帮忙放放羊，从来啊我都不会碰那个猪的，我不会去照顾它。在我看来，这个猪就是最下等的动物，所以平时谁要是敢叫我猪，我的拳头可绝不会饶了他。 但是你这个姓 是啊，所以嘛，就拿我这个姓开玩笑的人特别多。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越来越讨厌猪了。可是我妈呢还时不常的拿猪来威胁我。我记得有一回我考试没考好，我妈就狠狠地对我说，你要是再不好好学习就等着回家喂猪吧你。 哎，那这种话有激励作用吗？ 有啊，最后直接把我逼到部队里去了。 啊？ 因为我清楚啊，反正我也不是那读书的料，中学毕业以后呢，我就赶紧报名，我就参军了。哎，我可再也不想听到家里的猪叫，还有我妈的威胁了。 哎，你这个当兵的理由啊，还真是挺奇葩的。 可不说嘛。就因为这个理由，我可没少在部队里边让人笑话。 这事儿你还跟战友说了？ 你以为我想说呀？那，哎呀，我这人也是太实在了。新兵训练刚结束的时候，班长不是找我们集体谈心嘛？然后呢，就都问大伙儿为什么来当兵。有的人说了是为了锻炼自我，有的说了为了上战场保卫祖国。我当时我就这个问题，我本来我就想躲了。没躲过去，这班长直接就点我的名了。我就说了，我说我趴在家里喂猪，我就来当兵了。哎呀，全班是哄堂大笑啊，班长更是笑得前仰后合。他还说了，这是他当兵10年听到的最奇葩的入伍动机，还说了明天就跟那个连长建议让我去炊事班喂猪去。哎，到了第二天啊，我因为怕养猪来入伍的消息就成了全连队的头条新闻了。后来开那个军人大会，连长还在讲话的时候特地说一句，我听说有的新兵蛋子嫌猪脏不情愿喂猪。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喂猪正是检验军人品质的最好方式。你们肯定想不到吧，连队去年的3等功给了谁？就是给了我们的饲养员同志。 真的呀？ 对呀，你知道我当时怎么想吗？ 我当时心里我就恨我妈，她竟然没跟我说过部队里也有猪，早知道部队有猪，打死我都不会入伍的。 你就真的那么讨厌猪啊？ 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啊？最郁闷的是，这连队不仅有猪，而且足足有12头呢。而且我们班的班级卫生区正好就在那个猪圈的旁边。 哟，还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呀。 哎，第二天呢，我们就要去打扫卫生。我当时拿着个扫把，我就混在后边，其他地方我都能扫，好好扫。反正一靠近那猪圈，我就下意识地躲得远远的。可是躲了几次之后啊，我班长看不下去了，强行把我拉到猪圈旁边，狠狠地把我骂了一顿。不过骂完之后，我才发现，其实我们连队的猪圈跟我们家的还真不太一样。 怎么不一样？ 它干净啊，连队的猪圈真干净。无论是圈里还是食槽，都比我家那个破砖烂瓦垒成那个猪圈干净整齐的不知道多少倍。班长还教育我说呢，说再脏的猪圈照样可以整得很干净。饲养员每天必干的三件事就是清粪便、倒猪食、冲猪圈，再脏再累也从不发牢骚。而且啊，那个饲养员还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呢。 复旦呢？ 对呀。哎呦，你别说，我当时我让他这身份给镇住了，我真没想到这养猪专业户还能是名牌大学的学生。高材生就是不一样啊，你看那些猪崽子那皮都刷得发亮。哎，那整个猪圈除了还有点骚臭味以外，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部队家属房呢。 这也太夸张了吧。 哎，总之就是干净整齐。所以从那以后呢，我对猪圈没那么恐惧了啊。有时候趁班长不在啊，我也会凑到那个猪圈跟前啊，指着某头猪喊我战友的名字，开玩笑。 哎，班长就没说真让你去养两天猪？ 哎，还真没有。所以啊，我当时和猪的缘分就暂时的告一段落了。直到我当兵当到第四年，当时我已经晋升到下士了，结果啊，一次意外又让我跟猪打上了交道。 什么意外？ 当时啊，我们进行一次野外训练，操作机械的时候呢，我一心急，右脚就被我们的一个工程器械给压住了，直接就压断了一根脚筋 啊。 哎，虽说做完手术恢复的还算不错，可是在那之后啊，我走路就一瘸一拐的。一开始大伙对我还挺同情的，可是你想啊，我不能参加体能训练，还有集体考核，我都不能参加了，所以议论我的也就越来越多了。我知道我在他们眼里啊，已经是个只知道吃闲饭的废人了。 那部队对你就没什么别的安排吗？ 其实我们班长也找我谈过，当时他已经是士官长了嘛，他问我有没有想过以后的出路。哎，怎么说呢，那时候吧我有点自暴自弃了，我就跟他说打算混日子，混到退伍。他一听就火了，说如果自己不自重就会更被别人看不起，可是你说我有什么办法，我这脚筋坏了，跑不能跑，跳不能跳的，说白了我就是整个连队的包袱。结果老班长直接把老连长的话搬出来了。 哪句啊？ 就是刚才我说那句啊，喂猪是检验军人品质的最好方式。 班长让你去喂猪？ 不然呢？ 你能乐意吗？ 你说呢？我咋能乐意呢？这我也知道啊，当时我没得选了，所以我就一直没说话。班长最后给我留下一句话，没有什么难事儿是人干不了的，想不被看成废人就得干出成绩来，你想想吧。哎，那天晚上啊，我是彻底睡不着了。我一方面觉得吧，我真倒霉，明明我是我们连队里机械操作能手，脚却让机器给压成这样。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也挺鄙视自己的，你说伤了这么久了，也就没给自己想着谋一条出路。哎，的确是时候做出改变了。所以啊，我自己做了半天思想斗争，我最后还是说服自己去炊事班喂猪了。 那时候那个高材生还在吗？ 啊，他早就复员了，我刚入伍一年， 他就带着三等功的头衔回去继续读书了。不过接替他的饲养员呢，最长的只干了半年，最短的不到一个月，就全都被换掉了。 是因为他们干得不好？ 各种理由吧，五花八门的。有的跟我当年一样，嫌脏怕臭。有的是怕家里人或者女朋友知道了丢人。还有的，是因为虐猪。 虐猪？ 对呀，就是拿猪发泄情绪呗。拿木棍什么的打猪屁股，气得我们连长经常念叨，说这90后的战士怎么都这样了。 也不能把90后一棒子打死嘛。 对呀，我不就是个特例吗？我可是那些年第一个主动请缨去喂猪的战士啊。不过连长看见我也犯嘀咕，他还记得我当年参军的理由呢。可是也没办法呀，当时实在没人了，就只能让我走马上任了。不过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才发现呢，嘿，此猪圈已经非彼猪圈了。 怎么了？ 因为上一任饲养员呢太不认真了，那时候的猪圈已经是猪屎横飞，臭气熏天了。哎呀，这猪崽们呐，一头头的也都无精打采的。 这收拾起来是个大工程啊。 嗯，可不是嘛。不过我一开始啊，我就没想收拾，我想着赶紧喂完他们就得了。我就学着我妈喂猪的时候那样，就咯咯咯咯咯咯咯咯，我就叫唤喊他们。哎，你别说啊，这些猪崽儿一听全冲过来了。好家伙，他们这一跑啊，那地上厚厚的一层猪屎、剩饭、剩菜全都给踩飞了，溅了我一身。哎呀，哎呦，当时我就想啊，这猪啊到底是猪，你真的是没法训练他们的。反正猪屎已经倒进食槽了，爱吃不吃。我是掉头我就想走，可是吧，刚走出去啊，我就又回来了。 怎么了？ 我突然想起班长跟我聊的那些话。你说我都决定要好好干点事儿了，还这么嫌弃这个活，这叫什么事儿？所以我还是决定折回去，把猪圈好好的打扫一下。结果我一回去，哎呀，这些猪姐猪妹们一下子又拱上来了，一个个的都开始蹭我的裤腿，嘴里边一直哼哼的。哎呀，我看这是把我当救世主了。嘿，反正虽然看着他们我还是挺恶心挺反胃的，但我还是忍着这个恶臭啊，我把这猪舍全都给它清洗了一遍。就这么干了半天，猪圈呢总算勉勉强强的恢复到就那个高材生执政时期那个水平了。 相当不错了呀，这不是很能干吗？ 哎，可累死我了。我跟你说啊，晚饭以后我回宿舍啊，所有人同时捏着鼻子都喊太臭了。气得我抡起拳头我就想打人。嘿，他们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这多瘟神似的。我一看呢，我反而给气乐了。嘿，哎，虽说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吧，干活也辛苦，可你别说，时间真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神器。慢慢的呀，我也养成了比较规律的作息，每天早上7:30准时把猪食送到，然后我就是清粪便、冲猪圈、给猪洗澡，一样程序都不少。哎，那些猪崽啊也挺给面子的，一个个还长得膘肥体壮。 这些你们连长应该都能看得到吧？ 那必须的呀。我跟你说，每周的联务会的表扬，每个月的标兵评选，我经常榜上有名。同时呢，我的战友们对我的看法也慢慢的改变了，背地里呀阴阳怪气说我的人越来越少了，有时候我不在呀，他们甚至还会主动帮忙喂猪呢。就这么着，我又在部队里边养了4年猪。我本来以为呢可以靠着养猪一直干到退役，回头呢还能像那个招财生一样领着三等功什么的。不过没想到啊，计划赶不上变化呀。 又怎么了？ 有一天我们老连长把我叫到办公室，他跟我说啊，部队要取消种菜了，连养猪也要取消了。连长说以后猪肉会由服务社提供。我脑子当时都懵了，我跟连长说，连长啊，吃外面送的猪肉哪有自己养的新鲜啊，而且部队的剩菜剩饭如果不喂猪到了，那也太可惜了吧。这连长却说，剩饭剩菜会有社会化保障，估计到时候啊连炊事班都会解散。 那连长对你的未来有安排吗？ 这就是他叫我去的原因。他跟我说组织上已经跟他说了，说我年纪啊也是比较大了，另外身体胖体能弱，所以组织建议我转业。他还安慰我说呢，我是全旅的模范，责任心最强，但是打仗是不管模范不模范的，冲不上去啊， 责任心再强也没用。万事万物都有新陈代谢，更何况是保家卫国的军人。 他说的其实有道理。 是啊，最后连长跟我说了一句话，阵痛之后才会迎来新生。 所以后来你就回老家了？ 对啊，猪圈很快就被裁了，我养的猪啊也全都进了战友的肚子。不过好歹复员之前呢，组织给了我一个三等功。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啊，我第一眼就看到了我家那个破破烂烂的猪圈，两头猪一直冲我叫唤，哎，就跟那花果山的猴崽子见着美猴王似的，感觉大王来了。但我一看那两头猪啊，我跟你说，简直跟我养的没法比，又瘦又脏，那猪圈也脏得不行。我一看见我妈就埋怨她养的猪远不如我养的，我妈当时可诧异了，她根本不相信我这种人还会养猪。我就跟她说，不信没关系，猪圈以后你交给我，我证明给你看。哎，之后我就把在部队4年的养猪经验全都用到自家的猪身上了。就用了3个月，我们家的猪啊就比邻居家的猪整整重了30斤。 这么有成效啊？ 那是，我可是部队锻炼出来的养猪能手啊。后来呀，连我妈不服都不行了，天天乐得什么似的。可是她呢还喜欢在邻居面前假谦虚。她怎么说？她说，哎呀，这个熊孩子他哪会喂猪啊，每天就是瞎忙活，猪崽儿也就长着20-30斤吧。就这么在家待了1年，我慢慢就觉得我自家那个小猪圈已经装不下我的梦想了。 梦想？ 对啊，我想了很久，我自己身上最突出的技能就真是养猪了。那我为什么不开一个养猪场呢？ 养猪场？你认真的？ 当然是认真的。 这个是个大动作啊。 我思考了很久，也做了一些市场调查，我觉得这事儿啊可行，所以最后呢，我就用我的退伍费在村口投资建起了一个养猪场。那个养猪场就按照部队猪场的管理模式，用精细化和军事化的方法来治理，很快就盈利了，生猪的出栏数那是节节攀升，我这钱包也鼓起来了。 真没想到啊，当年这么讨厌猪的你竟然会靠养猪养活自己。 别说是你了，这事儿要是放10多年前你跟我说，我自己都不信。其实最高兴的还是我妈，后来她动员了5个邻居一起加盟了我的猪场。现如今啊，她见人就开始滔滔不绝地夸我，不过每次夸还总少不了说一句，那熊孩子打死我我都想不到他会养猪。还说呢， 这个呀，真得感谢你们部队知道怎么对症下药。 是啊，部队不只是治好了我嫌脏怕累的毛病，而且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啊。要不是锻炼出了这个本事，复员以后啊，我还真不知道靠什么过日子呢。哦，对了，前不久我们老连长还来看我来了。 哦，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也已经转业了。参观完我那3000平的养猪场之后，他冲我竖起了大拇指，大声说了一句，我就说你能行。哎，就他这么一句话，一下子就让我想起来我当新兵那会儿站在猪圈前面挨训的场景了。哎，想起来真是感慨呀。 我们最恐惧的东西啊，往往是让我们变得更好的契机。谢谢你给我讲了这么励志的故事。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苏格兰威士忌、红味美思、3层蒸馏干香酒和压榨青柠檬汁调成的，名字叫做丘吉尔。 哎呦呵，英国首相，二战英雄啊！哎呀，我一个养猪的，这跟人家差10万8千里啊！ 但是啊，他说过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适合对你的故事进行总结。 什么话呀？ 不要尝试做你喜欢的事，要去喜欢你正在做的事。 哦， 不做喜欢的事，喜欢正在做的事。这话有点意思啊，有点意思。 人呢，都是有惰性的，谁不喜欢轻松的生活呢？可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最恐惧的东西，往往才是让我们变得更好的契机。我真为你高兴，虽然最初是不得已才干起了养猪的工作，可是你却让自己全情投入，所以才会做出这么好的成绩，更拥有了创业的灵感。 有道理，不过说养猪这事儿啊，谁一开始就喜欢？我当时就是觉得，既然干了，就要把它干好。但是当我把猪养得干干净净、膘肥体壮的时候，确实会很有成就感。可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喜欢上养猪的。 所以我觉得，丘吉尔所谓的喜欢，并不仅仅是指感情上的，更是指态度上的认真和坚持。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猪猪》，彻底改变了我。原作水天一色，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亮、陈光，录音董科。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在你人生旅途借了一个收集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你也是过客，匆匆而过，把所有的坎坷归于生活，笑着诉说快乐，而伤口却还没有愈合。你害怕吧，无常给你的起落，你怕面具取代着我。你害怕吧，岁月给你的挫折，理想随着白发褪色。我们都是过客，在人间留一抹烟火，都有璀璨一刻，在被长夜吞没。我们都是过客，一杯酒种下了因果，那日重逢于星河，愿你不寂寞。 在故事酒吧， 唱一首你我的歌。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穿过茫茫人海，广厦阡陌，你的悲欢离合，浮于云朵，一场雨换你的泪一颗。你也是过客，匆匆而过，把所有的苦难、爱与执着皮囊一过，笑着诉说，而伤疤却注满了洒脱。别害怕了，无常赋予见我所有面容都是真我。别害怕了，岁月似水如清波，几曲铅华看日升月落。我们都是过客，在人间留一抹烟火，都有璀璨一刻，在被长夜吞没。手辗转离合，我为繁星愿为你闪烁，

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